付出多一点温柔，什么比亲人更亲密的朋友，自说自话的你不懂我的感受，爱不是可乐喝完随手丢，不喜欢你走却又跟你走，还开始想你会说话的手，我不能忍受我想委屈的念头，在沸腾的街用力的开口，我不要吵吵闹闹，我要干脆挽救挽留，不再难过你给的太少，我不要缠缠绕绕，我要痛快戒断苦恼，爱走了剩下疲劳，我不要 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试着体会，用心好好感觉，

的地，听天空在哭泣，洗掉了一些梦，埋葬在城市里。滴答滴，听时间往前去，好像在预报着未来的连续剧。一封信，一件旧的毛线衣，谁是谁的纪念品，拿什么来回忆。一场雨狠狠下在眼睛里，爱在生老病死后已经都没关系。 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。 起，连拥抱都没有勇气。 陪你去看花季，色彩

卷来的风暴休磨，已有皱眉，死了心痛就没感觉。灰色空间我是谁，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，无路可退，你是谁，怎么为我流泪。选择不恨，带着平静走远，醒来后也还是长夜。灰色空间我是谁，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，无路可 说一声我爱你。

真的有些无助，有时我好想哭，要怎样能将爱留住？明明是真心感动，真心满足，爱却让漂浮，要如何在这茫茫人海之中找爱的归宿？ 知道你爱的苦，我也有相同感触，我觉得很忙，总踩乱了爱的脚步，永远是工作很多，朋友很多，爱却不能有。多希望终于将爱完美演出，我不再孤独。为何你的爱情，我的爱情，都是那么苦？ 也曾付出真爱，动过真情，爱却不停留。 不管爱是多情，爱是无情，人生还要走。别说爱情苦，别说爱情苦，爱过就该清楚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想过你